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大家终于翻嚟啦！ 你終於回來 了，哎呀，上個禮拜 去台灣， 去台灣就這個串連很多這些反對派的獨立媒體。 你死了，你一會又好像戴耀廷那樣 啊， 被人家大公報啊，連夜這樣連日這樣批評你啊，又去串連、 啊、 串連些什麼獨港啊、港獨啊，不是五獨， 五獨啊，新加坡啊、馬來西亞那些、韓國啊這樣。咁咧就遲啲喺其他節目再同大家講下啦，都幾有趣嘅今次嗰、那個即係研討會 啊， 即係喺新加坡好犀利，一條友 係 一個新聞網站對抗成個人民行動黨， 係 即係呢啲經驗，我諗香港人真係學定都有用嘅，真係。 嗰個你哋嘅 topic 係主要係講呢個媒體啊嘛， 媒體同民主化嘅關係啊，咁就包括韓國啦，點樣一個新聞網站搞冧呢個朴槿惠啦。即係呢啲全部都大家唔需要氣餒住，其實呢啲主流媒體其實喺其他地方，你以為民主化之後咧，其實都係俾政府控制得好緊要。 嗯， 嗰個世越號嗰陣時咧，即係朴槿惠倒台之前咧， 嗯， 其實韓國嘅主流媒體都係俾即係一個民主化嘅政府控制得嘅。 嗯， 即係利益交換啊，其實係。 嗯嗯嗯。 咁、 嗯、 所以嗰個新媒體嗰、那個。在就算是民主化的地方呢，那個力量都很厲害的，不過今次這個馬來西亞大選都是。 所以我們都說了，那時候你就算有個民主的政體之後呢，其實你的公民社會都很重要。 是。 即是無論它是一個怎樣的政治體制都好，其實公民社會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監察政府的工作。 因為你看到很多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倒退，即是由民主衰退，民主化之後回轉頭，就因為他的公民社會不發達。共產黨的統治其中一個最大的後遺症，就是他很多的社會組織、專業團體、宗教團體被他剷除了。所以你一下子民主化之後，你那個社會的監督那個力量很薄弱。所以你看到俄羅斯都是的，他很容易就回去這種假民主、真獨裁的這樣的環境。香港呢，就雖然那個體制就不民主，但是香港公民社會由殖民地年代一直到現在其實都很發達。 是那個又是要多謝港英政府啦， 因為你看到很多的社會上面的活躍的團體，其中一個很重要就是一些的專業團體，譬如這些的律師公會啊、大律師公會啊、記者協會啊、教師公會啊等等這些。咁你而家大家要密切留意呢個律師公會改選啊，律師會啊， 係 呢單嘢咧，就我估咧就有政治勢力喺後邊操作咧，就要打擊呢啲張達明啊、林耀強啊呢啲嘅候選人嘅。 嗱，今次咧嘅候選人當中又同上次大律師公會一樣啦，就咩咧？開始咧就有嗰個競爭啦。 以前有建制派壟斷， 係以前建制派壟斷，亦都咧，我諗好似張達明呢啲咧，我諗佢過去都係即係安於可能做一個學者， 即係唔敢企到咁前， 唔係唔想，係唔想我諗。但係你而家睇到咧，好多呢啲嘅即係對於嗰個社會有承擔嘅一啲專業人士咧，都覺得係唔可以啦，一定要。 你睇落應鑑都係啦，上次大律師公會改選都係啦， 嚇， 即係我估係已經大家都感覺到，都唔係話個熱力啦，而係即係著曬火啊，已經。咁所以就大家密切留意，就好似有啲古惑嘢，而家就係咧喺嗰啲嘅即係律師會改選裏面出現嘅。其實，咁就因為我喺飛機嗰度立一立啲新聞啦，咁冇詳細去睇。咁另外一單咧就係今次我諗呢兩日都會判刑啦，就係、是、呢個旺角蘇聯呢個梁天琦同其他被控呢個暴動罪嘅罪名成立嘅嗰啲嘅。即係後生仔。 嗱，今次個判決咧，就首先梁天琦咧就脱咗兩條罪嘅，一條就煽惑， 嗰、那個煽動暴動係最大鑊嘅。 係啦，嗰、那個煽動嘅係脱咗。第二咧就係喺另一個地方，因為佢係控告佢喺兩個地方去呢個參與暴動，但係咧佢有一個地方咧就係未能夠達成嗰、那個即係多數嘅裁決。 咁而家罪成咧就係罪入咗一條嘅暴動罪。 亞加老街 係啦，亞加老街。 咁咧就呢即係之前就有好多即係英國嘅重量級嘅人物啊，包括啊吳偉兒啊、佢爸爸啊、佢家姐啊同佢求情啦咁樣。 啊，寫求情書。 係啦，咁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嘅，其實梁天琦我唔認識佢，其實咁佢。是一個有承擔的人，這個很清楚的。其實 為什麼很清楚呢？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 indication 就是他本來有很多人勸他留在美國， 是他去了美國哈佛的時候， 他說不要回來了， 回來 了，那不要回來呢，其實呢、不捉你這樣，但是呢應該說就是人們盤算就是他在美國尋求政治庇護成功的機率是很高的， 是，但我經常都說政治人物最重要是什麼呢，就是你令到跟隨你的人呢你有個承擔的態度呢，即不是話即係對於，即係要勇於面對自己做嘅嘢。但係佢面對嘅嘢，我覺得我到而家我都唔承認呢個係暴動。 嗯， 呢個係政治檢控嚟嘅，我覺得。 嗱，呢個咧就可圈可點啦。因為點解咧？嗱，我都覺得係，我同意。首先唔係暴動，因為點解咧？有一個人咧叫陳婉嫻，啊就呢一個阿梁天琦被判刑之後咧，佢就喺佢嘅專欄咧就寫咧就即係差唔多就叫話梁天琦呢種嘅行為咧。是不可包容， 不能包容， 不能包容，因为咧话佢系针对国家、针对民族，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就令人即系我觉得我唔知点解，即系我哋叫做冲出嚟陈，即系咧，因为点解咧？大家都好清楚知道陈婉嫻所代表嘅嗰个叫工联会，喺1967年嗰个嘅暴动 暴力， 嗰个就系暴力，五十几条人命，800多个受伤， 系啊， 仲有揾到1000多个手榴弹。 炸彈係啊！炸死嘅有呢個英軍拆彈嘅專家，亦都有民兵越境去槍擊呢個沙頭角警署嘅警員。 啊，咁嗰個咧又叫做暴動喎、哦。好啦，今次呢個旺角嘅暴動，而家話暴動咧就係冇人死，冇人死亡，係有人受傷，但係冇人死亡。第二都冇出動到啲乜嘢嘅炸彈啊，呢啲咁嘅嘢啫喎，都係掘下磚。 嗰、那個就係、是、如果你喺外國咧，就係、是、球賽之後，譬如足總杯，車路士擊敗曼聯，隨時就可能就有呢啲咁樣嘅騷亂。喺、温哥華試過呢、這個，即係喺呢個冰球賽裏面之後，喺温哥華市中心都發生過呢啲，即係喺新聞裏面我都睇過。其實就係一啲咁樣類似平安夜騷動。嗱、當時包括南華鋼班、加奧連山道落嚟喺銅鑼灣嘅騷亂。 嗯， 即係我經歷嘅，即係。認知裏面有的，我沒有參與，但認知裏面有。你說如果是說要比的呢，其實是1966年的九龍騷動、英國政府那時候稱這場叫做九龍騷動，拘捕了1300多人，一人死亡，五人重傷、都是叫做騷動而已、不是暴動、然後當時的戴倫子總督是委任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寫了一個叫做1966年九龍騷動的報告書、是邀請了蘇守忠、盧琦當時的即係類似黃台仰、梁天琦的人、去委員會作供啊，其實、最終九龍騷亂其實一樣啊，彌敦道旺角嘛，嗰、那個其中一個領袖人物盧琦只是判守行為嘅、判守行為嘅，1966年啊，而家講緊係，你話殖民地點樣壓迫呢個陳婉嫻，我覺得人賤真係冇藥醫啊，呢、這個唔係話佢政治上去 attack 啊梁天琦嘅問題，而係根本係歪曲事實，因為1966年嗰陣時候，左派袖手旁觀。你話如果1967年係因為殖民地壓迫，佢哋起嚟放炸彈反抗殖民地，為國家為民族，呢、這個絕對係謊話。如果係咁，點解1966年嗰次騷動你唔參與啊？ 係啊， 嗰次就係反對天星小輪加斗領啊嘛。 唉，因為1967年嘅 係文革嘅新言嚟， 係咯，文革新言嚟噶嘛，佢係一個政治運動嚟， 根本就同殖民地壓迫係冇關。然後之後搬龍門， 你而家陳婉嫻出嚟去指責阿梁天琦， 真係 其中一樣嘢，佢話誒同六，佢就仲攞埋 六七年國家民族， 唔係啊，唔止啊，係為基層市民喎，話為基層市民好心理啦，陳婉嫻， 即係你唔氣開都唔同你去計呢啲筆帳。如果你係為基層市民，點解蘇守忠嗰次？所引發盧琦所引發的呢個九龍騷動，工聯會左派是要求殖民地政府強硬執法啦，係 係咯， 恢復社會秩序啊！ 所以我就係話你， 你諗下一年之後，你就話為咗殖民地裏邊嘅壓迫而係發動六七暴動，嗰、那個係因為澳門成功迫使呢個當時嘅葡國政府跪低，然後香港嘅新華社奇峰梁威林安排工聯會嗰啲人過去學法。 學習澳門在香港起義，然後華潤，你問羅恩惠的紀錄片，運7,000+開山刀下來香港，招商局啊，你看這個消失的檔案你很清楚的，其實這個是真正的暴動，是為了文革，不是為殖民地裏面的基層，記住是為了符合中央文革小組的要求。 所以我說六七暴動固之然它是暴動，是它的暴力那個的叫做個規模是暴動，第一。第二，陳婉嫻這件事，這個六七暴動並不是為什麼基層市民之餘， 完全無關， 你不是為什麼國家民族啊，你其實是遵從一個的叫做政治運動帶下來香港， 是將內地的政治暴力帶來香港 ， 當時你說香港很簡單，大陸發生文革，香港是一個避難港，就算你說當時的而且確的工資未必是好，很多的藍領的工人那個勞動時間相當長，這個是事實，但是你想想他們游水落到來怎麼會無厘頭在這裡搞暴動，為了階級鬥爭， 所以你 現在說他是避開大陸走下來的嘛， 你為什麼民族啫，陳婉嫻你說什麼為民族啫，相對梁天琦，高尚得你多，為什麼梁天琦就真的沒有私利了，他在今次的旺角的騷亂當中他是沒有私利，他是為香港的年輕人，他覺得要去改變香港，雖然我不認同他的手段，我不是說現在要 justify 他那個的，即覺得抌磚，這些是對，我不是這樣的意思，但是剛才所說這個絕對不是暴動，個規模絕不是暴動。第二，如果說你陳婉嫻你衝出來拆鏡的時候你說你什麼為國家為民族，梁天琦就是為香港，喂 我撇開你是不是真的為國家為民族，他都是沒有為私利， 為利益的那班契弟，我告訴你工聯會那班契弟，因為怕當時新華社的副社長梁威林就怕自己回到去被人鬥 ， 寧左勿右， 寧左勿右嘛， 見到上面有這麼左就跟風將香港有這麼左搞到這麼左，是完全因為政治跟今天大陸習近平是一樣，是因為政治的原因將整個民族國家帶入去深淵，在大陸，然後他將這個這樣的暴力行為帶來香港 ， 放炸彈，第一個炸彈在哪裡？北角電車總站 ， 是華豐 ， 華潤高層在那裡放的，其實 ， 如果你看這個消失的檔案的紀錄片裡面 ， 跟著清風街炸死那個兩子弟 ， 現在葉國謙，支流那些人就說是港英嫁禍如果我相信當時英國政府不是政治上跟共產黨有個默契 ， 如果真的用現在的方法這樣去追查下去的話，我相信今天很多工聯會的領導人都是煽惑暴動，我告訴你 ， 有圖為證有文字為證的，其實是 陽光拿了大字 經，那個不是煽惑暴動 ， 是嗎？喂大佬，黃皮豬白皮狗攻擊警察，這個不是煽惑暴動 ， 所以我就是说你过得自己过得人，你可以不出声 。 如果你觉得这班僆仔是不应该撑他，你可以选择不出声。而不是说利用梁天琦去美化六七暴动，这些先自我告 诉你。他还有，陈婉嫻他其中一句，在他的文章我真的硬到就是说，哎呀最好就是看不到呢那班呢，就是令到这些年轻人陷入一个这样的就是所谓的境地的人呢，那些人呢就是他是谴责那些人呢。你昔日工聯會咪就係咁樣咯，即係你而家工聯會到而家，你有冇為六七暴動令到好多人家散人亡道歉啊？你到而家都未道歉啊？你有乜嘢資格話呢一班嘅即係阿梁天琦呢班年青人背後有人咩唆使？當然我都係唔同意啊，但係你冇資格講啊，陳婉嫻係你冇資格講啊，係啊啱啊，我都覺得。即昔日嗰陣時嚇，呢啲雨傘運動當中好，或者之前嘅前身嘅佔領中環好，戴耀廷嗰陣時已經講咗，就話唔鼓勵年青人參與，當時係俾人柄到七彩，俾人鬧到七彩啦。但其實佢背後嘅理念咪就係話，因為嗰個後果唔知道會點，就唔希望有年青人嗰個參與。喂，佢講咗喎，其實。 咁你諗下當日無線電視新聞。就即刻定性是暴動，夜晚黑即刻出嚟，梁振英講就是旺角暴動， 就是 一早定性。你相比起英國政府，人哋係外來政權，是殖民地，人哋都會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去調查。如果你講到咁嚴重，我想問下個法官，如果你用到強姦去做比例嘅話，比喻嘅話，點解年初二政府可以放煙花？如果係暴動嘅話，呢個common sense啊， 年初一如果發生咁大場嘅暴動嘅話，點解初二可以繼續放煙花啊？梁振英可以繼續放煙花啊？ 喂，大家 喂，係人都知道發生咩事啦，根本係 暴動啊，都唔會一日搞得掂啦。你識啊？六七暴動，你咁容易搞 七個月啊，大佬六七暴動， 你搞得咁容易啊？一晚你搞得掂？ 五月搞到十二月啊，嗰陣時 係咯， 死幾多人啊？ 點可能你 喂 其實 六九龍騷亂啊，都成三日啦， 係咯， 連續三晚啦。 唔係啊，就算我唔記得八幾年嗰陣時候有的士罷駛定咩諸如此類都搞咗兩日啦。你今時今日竟然好似阿細倫你頭先講嘅就係話 CCTVB， 你憑乜嘢嘢用暴動去描述一單咁嘅事件？第一，第二日。這個嘅 梁振英出嚟已經定咗性㗎啦， 即刻將佢定性。 所以我話一個政治起檢控就係咁嘅原因，因為佢哋定咗性之後，先至用嗰個相關嘅法例去起訴嘛。 嗯， 咁所以我就係話呢個係已經係預備要重判佢㗎啦，其實。 嗯， 所以而家睇下個法庭嘅啫，我覺得係。 但我又覺得咁喎，如果你睇過去我哋嗰個嘅即係。法呢個嘅執呢個律政司啊，啊而家雖然新啦，呢個鄭若華啦，就唔係呢個嗰個咩話，都唔記得咗咩 強國元 啦。但係而家咧，即係叫做甩咗兩條罪啦。咁然後再睇下呢個嘅點判法啦。我唔知道呢個律政司會唔會上訴啊？ 一定會。如果你話判輕嘅話，判幾個月嘅話，一定會。你唔使寫包單，我話俾你聽。政治上佢都要。就算明明冇 merit 都好，佢都要去。我覺得點解啊？因為佢唔擺呢個姿態嘅話咧，嗰啲左仔左部大陸啲官就會出聲啦。 啊， 係嘛？法庭就喺度放，然後你哋又唔上訴。 嗯， 所以政治上佢點都要搞多一年半載嘅。我覺得， 嗯， 一路上訴上去咯。 嗯， 係啊。如果佢覺得個判刑唔符合中央嘅指示嘅話，就會一路上訴落。 嗯， 即係呢個就算個法庭判出嚟。是刑期監禁好，或者刑期不是很長好，或者可能如果是社會服務令就更加震怒添啦。我想 不會社會服務令。如果佢嗱，依個首先咧，個法官咧亦都用咗暴動呢個罪名。嗱，本來咧大家要搞清楚呢、這個就係我哋而家目前嘅問題所在喺邊一度咧。決定用乜嘢罪控咧，就是、由律政司嗰邊嘅 控方 嗰邊決定用乜嘢罪告你嘅，即係等於之前嗰我哋話， 等於佔中居然係抄翻一個叫做煽惑 他人 及煽惑他人 啊。 咁我今次去開會咧，有個新加坡即係被呢個李顯龍告過嘅人嚟參加 啊。 咁佢就話當年咧，佢哋喺呢個公園，佢有個公園可以俾佢哋喺度發表演說噶嘛。 嗯， 原來新加坡係用呢條控罪。去告他們的 先說 所以今次律政司是參考新加坡的情況的佔中那裡、 嗯、 是挖空心思的是、 嗯、 這樣來去釘入釘重罪入去的是 所以很多人呢我覺得在討論呢就說政治檢控的時候呢他說覺得即有些人仍然是這樣說喂你真的犯了法啦這樣說犯了法政治檢控那個的、情況呢不是說你犯了罪，而是他用什麼的法例來去檢控你，這個是很重要的分別來的，即等於那時候佔領中環籌備的過程當中呢，根據過去的先例呢，是用那個所謂的佔領，就是用那個叫做 公共地方這個， 不是公共地方，是不是叫做 非法集結， 是的，所以呢后尾发生了这件事之后他全部不用非法集结来 告你。 用煽惑及煽惑他人。 又好像这个的许智峰一样那个手机事件抢手机事件他用四条罪控你。 这个摆明是政治检控来的许智峰那个 是。啊、所以我想讲就是政治检控的意思就是由执法方就是我们现在的执法就是政治的这个政府的机器来的。他是政府的部门之一。然后跟住我哋因为冇民主嘅社会，所以咧佢就倾向用咩咧？就执行政治任务咯，就唔系用法例咯。 去到咁尽， 有咁尽去到咁尽咯。 因为你香港咧，其实系冇真正脱离殖民地。 嗯， 因为殖民地体制咧，其中一个最大嘅特色就系严刑峻法。 啊， 因为佢系外来政权，佢一定系用法例去对付当地嘅人。 啊， 包括新加坡同香港系同一套法例嚟嘅。 所以咪我哋公安条例好辣噶，我哋香港 同一套条例嚟嘅、啊。新加坡亦都系一样。高到盡、 啊、 用到盡將殖民地的法例在自己獨立了之後， 嗯， 不會改的那套嘢，香港都一樣的， 嗯， 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是不會改的， 所以我們說你說去殖化嘛，首先去 了改了這些殖民地法律 先 好了。現在以前呢英國老年代呢他就有個文明的監督在自己的祖家那裡呢，始終人家有真是自由的傳媒， 嗯， 和民選的國會， 嗯， 你執政黨下面的殖民地官僚都不能夠用，嗯，做得太盡， 嗯， 如果不是的話英國外交部都會給一個指示， 嗯， 即是 不容許他們這樣做。但是現在剛剛好調回轉，現在就是我們的宗主國，我當香港是殖民地來的，其實，嗯，現在的宗主國就是會指示殖民地的律政司有這麼盡去這麼盡， 嗯， 強國元就是這樣， 是 不是這個鄭若驊我看不出他有什麼的分別，啊，當日這個 NOW 的新聞記者在北京被這個國安，被公安毆打之後，他居然回應記者就是說我就不相信有這些事發生咯，這樣大佬什麼人話來的這些， 不是 To be fair 呢，他的講法呢就不是這樣的，他的講法就是說他就冇 話， 好難相信有啲咁嘅事發生啲咁嘅事。嗱，即係佢依句咁嘅都係語言藝術咧。其實咧，佢咁講咧，佢又好似冇講到話冇發生，啊。不過我只係話好難相信。 佢亦都會 hint 就係話咧，其實個記者有冇講大話啊？ 啊，係有咁啊， 係咪事實啊？有冇咁嘅事啊？都好難相信會發生咁，啊，樣。 嗱，啊，呢，這個就阿鄭若驊嘅講法啦。我哋嘅777阿特首就點講法咧？佢就話：哦，講兩邊説話啦，佢，嗯，就講兩邊説話啦，就當然係關心啦。咁但係咧，另外佢又要補充，哦，就係你喺各處鄉村各處例，你喺人哋嘅國家咧就要守人哋嘅法。喂，你 imply 咩啫？你想 imply 就話嗰個嘅記者係因為冇守到呢個大陸嗰個法，又跟住嗰個嘅公安係執法啊嘛？你想 imply 依樣嘢嘛？ 而家東城區公安出咗份新聞稿，就屈個記者話佢自己搶嗰個嘢作證件而引起衝突啊嘛， 嗯， 而 Now 已經講咗啦，佢嗰段片一路冇刪剪過嘅，佢而家播出嚟嗰段係好清楚睇到嗰個攝影記者本身係冇任何嘅動作去搶翻嗰個嘅證件嘅，其實 係應該係由嗰個維權係 維權個律師後邊嗰個人嚟嘅，唔係佢嚟嘅， 係啦， 所以好簡單，我再想問一下林鄭月娥，咁究竟嗱而家 Now 已經講咗啦， 嗯， 咁東城區嘅究竟是做得啱定唔啱？你俾佢俾个说话， 嗯， 你觉如果你觉得佢啱，你可以讲噶， 嗯， 点解你唔讲啫？ 嗯， 你可以话呢个 Now 嘅记者本身就违反咗人哋嘅采访安排，自己走去抢翻个证件嗰阵时引发冲突 啊！ 你点解唔敢讲啊？ 嗱，呢个亦都系另一个嘅叫做叶国谦啦，喺个嘅城市论坛嗰度又系类近咁讲啦，就话就将成个责任咧就推落去记者嗰度，就话。喂，如果喺就算喺香港都塌得你噶，因為你阻差辦公啊嘛，即係咁嘅意思啊，阻差辦公。嗱，我話呢個咧就係呢一啲咁嘅極權同埋呢極權嘅幫兇嘅人嘅邏輯喺邊一度咧？嗱，成件嘅事實係乜嘢咧？成個事實就係呢一個嘅當時個記者就交出佢個記者證，就俾佢檢查。然後跟住 佢就還翻嗰兩個就冇還俾佢， 係啦， 還俾個攝記， 冇還俾攝記。 一路攞住， 咁跟住咧，嗰個攝記啊，梗係要求，嗯，喂，依個係我嘅記者證嚟噶嘛，我咪要求你交翻俾我咯。咁佢唔肯交俾佢。嗱，呢個成件事首先係有一個咁嘅前設先。而家究竟係公安人員違法扣證定係乜嘢咧？嗱，因為點解啊？你憑乜嘢嘢去扣人哋嘅證件先？嗱，如果我哋唔去追求依個咁嘅即係所謂嘅權責嘅問題嘅時候咧，就永遠咧只用。喂，你執法嘅時候，我有任何嘅反抗嘅聲音好，咁你就踏得我噶啦喎。 係啊， 咁你踏得我，咁呢個咪極權政府嘅邏輯咯？即係我為我自己嘅權，你冇維權嘅權利啊！喺大陸裏面，你完全冇維權嘅權利。 同埋，我覺得大家都明白噶啦，你呢啲咁樣嘅大陸呢啲咁嘅環境裏邊，啲公安就惡曬嘅，其實根本係。 咪跟住咧？ 但係呢件事恐怖嘅地方咩咧？我話俾你聽啦，第一。他以往對所謂涉外的記者呢都盡量不會出現這些這麼 ugly 的場面的， 嗯， 這麼噁心的東西的，現在基本上就已經不當香港記者是境外的記者，就當做，嗯，當自己國內記者這樣揼了，已經是， 嗯， 這個就是我在台灣的時候呢 所認識的一些嘅同對內地有採訪經驗的人話俾我聽， 嗯， 佢話呢個係一個好 symbolic 嘅呢樣嘢，佢連續咁樣揼香港記者咧， 嗯， 以往佢當你涉外記者，而家就唔係啦，而家， 嗯， 同埋第二樣佢哋話咧，我就問點解冇台灣記者俾人揼嘅咧，從來都，佢話好簡單， 啊， 台灣記者從來唔到現場嘅啦，而家，佢話淨係香港記者先咁用， 嗯， 就係呢啲咁嘅事仲去現場影嘅啫，佢話。台灣媒體已經不派記者去了，已經根本係、 嗯。所以你看到的他而家咁樣一而再， 他就想你不好像台灣記者咁咯。 就係、是、咯，咁就係、是、產生了第二個效應，就是話哦，咁你啲香港記者都會為了自身安全就不去現場咯。 或者好似 TVB 咁咯，去到現場然後旁觀咯。 啊 ，TVB 喺度㗎， 啊， 咪去到現場旁觀咯，係咪？或者好似中時聯合報咁咯，甚至不派記者去咯。 啊， 因為他哋後面已經染紅了啦嘛、 啊。 中時聯合報嗰啲。咁所以我就話你亦都係見到香港仍然有記者係盡忠職守嘅，我覺得係、嗯。但係佢哋嘅盡忠職守係需要背後有足夠嘅力量去支持，唔係淨係靠我哋兩個把口講 嘅。 喂，而係靠個政府嘅力量支持嘅嘢。 因為你就算你嗰個傳媒機構邊有力量支持到你啊？而家香港記者喺內地嗰度受到咁嘅暴力對待， 打到你幾鑊？我話俾你聽，林鄭咁契弟而家。 係啊。林鄭竟然連暴力兩個字都不敢用， 譴責都不敢 用，要用武力啊！唔好話譴責啊！我的意思啊，佢嗰種嘅斟酌用詞啊，呢、這個咁嘅妹仔啊，真係完全顯示出佢係一個冇腰骨、冇脊梁嘅人嚟噶。 咪即係等於 你好心，你連暴力你都應該要講啦。 嗰、那個謹小慎微、政治正確嘅程度，等於去到已經係香港位於中國南方都唔可以寫嘛。 啊！ 咁所以你諗下佢哋去。反反覆覆去挑通眼眉，就係抡嗰個字， 系啊， 武力定暴力，關注定譴責， 嗯， 就係呢啲咁嘅嘢咯。好啦，如果大陸嘅呢啲公安機構見到你自己咁軟弱，佢下一次就連續揼多幾鑊噶啦。我話俾你聽、啊，到時香港人就習以為常。第一、啊，第二，記者新聞機構都會話：，誒、哎，盡量唔好去現場啦、 嗯。 一唔去現場，啱啦。 嗯， 個後果就係咁，我覺得。就是好像想好似台灣咁樣，台灣的新聞機構已經不再派人去現場了。 嗯、 香港如果 now 嗱無線派去冇所謂嘅，一定不會有衝突。 嗯， 係嘛？佢一定會咧，佢都未叫啊，佢自己走埋去嗰個圍欄裏邊，自己踎喺度噶啦會。 嗯， 呢啲 TVB 係唔使期望佢會做啲咩嘅。 唔係啊，因為 係 now 同有線啫嘛。 你太勇啊！你背後嗰個叫花仔阿頭啊，砸你棍啊！ 系啊，点啊？搏升职啊？ 系啊， 系嘛？搏出位啊？就会用咁嘅态度噶嘛？咁你而家剩翻嘅就系两个收费电视啫嘛？ 啊， 咁你谂下，同埋商业电台， 嗯， 系咪？因为上一次四川嗰次咧，系商台嘅记者俾人围先噶嘛？ 嗯， 然后有线嘅记者埋去， 嗯， 嗰阵时先俾人揼噶嘛？ 系， 咁所以我就话你最好佢就做到个情况就系你政府，点解我哋要针住个政府？不是说我们特别喜欢骂这个林郑月娥，而是说那件事是事关一个香港传媒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来的。当你去到这样的地步，你连表态都这么软弱，然后跟着新闻机构就会后退、 嗯、 然后后退的话，连内地这些这样的维权新闻很多东西，其实内地已经他们无处可以宣泄，为什么他们见到香港记者来是这么重要呢？就是对内地的维权人士来说、嗯，因为他们觉得香港传媒仍然是会将他们的苦况向外透露嘛。 我呢其实呢，我想你虽然可能听我们这个节目呢，你听到我啊、细良啊、成日好像骂啊林郑月娥，但是其实呢，我其实不是真的觉得呢，我是完全不理解他作为一个特首、嗯、他有他那个的叫做困难、啊、上面他的头啊，又跟住佢有佢嘅限制，呢啲我完全明白嘅、 嗯。 我唔係要你做到好似我同細良咁樣樣嚇，即、啊、係、就是、為香港點樣嘅民主好，嗯、或者係諸如此類去做一番大事業出嚟，絕對唔係咁嘅意思。但係就好似香港記者俾人打嘅時候，你作為香港特首，就算你唔用譴責都好， 嗯、 你就唔好俾條尾巴去講，就話你去到人哋嘅國家就要守人哋嘅法。你實在太核突啦！我因為你一句咧，呢一句尾巴咧，係完全顯示出你嗰種嘅虛怯啊，你嗰種嘅妹仔啊。 同埋好簡單，你表態之前，你係咪要做 fact check 啊？ 啊， 知道究竟當時嘅情況係點啊？你先好落呢句啊！ 我覺得 呢句嘢你 imply 咗， 拉個記者冇手法嘅喎。 我覺得佢做咗 fact check， 佢都係咁講噶呢條友。 唔係，如果而家撈已經係講咗啦，佢嗰段片冇刪剪過噶嘛， 啊、 出咗街嗰段冇褪、 啊、 過嘅喎，撈係佢哋嘅立場冇褪過嘅喎，咁、所以我咪話咯，下一次記者見到林鄭，咪問清楚佢咯。你係咪應該譴責記者叫林鄭？ 唔係，其實老實咁講啊，你就算譴責暴力都好啦。嗱、老實咁講，你譴責暴力，咁如果只要咧。那個的公安那邊說我們是使用 合適武力，你譴責暴力而已嘛，即是我的意思你林鄭月娥都不用怕到呢，怕到這樣的地步啊，喂，我是譴責暴力啊，喂，這個世界怎麼不譴責暴力啫？ 所以我就是說呢，你基本上你沒有，即是很多人說為什麼做特首一路那個民望會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其實有些東西是自己拿來的，我覺得因為一國兩制其實已經 assume 了大家有不同的東西，兩制裏面有些嘢代表呢一制的人，你係要向另外一邊去爭取。 嗯， 呢個係個制度本身的前設嚟噶嘛。 嗯， 如果你企埋喺對家嘅話，咁點解一國兩制啫？ 嗯， 一國一制就得啦。如果係咁，一國兩制正正就係假設香港呢一制嗰個頭。 嗯， 其實係要 defend 香港噶嘛。咁樣先至，你睇張曉明喺四川度講話，咪就係呢個精神咯。佢就係話：喂，如果有幾個方案，中央嘅指示都係要採納特區政府嘅方案先。 嗯， 然後呢出台嗰陣時咧，就要香港人接受嘅方式嚟去表達，係咪？之後據小道消息講，就係呢個新嘅港澳小組韓正嘅指示 嘅四點嚟嘅， 係啦，個四點指示嚟嘅。嗱，你問我其實 make sense 喎，呢四點係 四點好 make sense， 好 make sense。 但你香港嘅特首你自己契弟啊嘛，其實係 嗱，當然啦，有人就會覺得，誒依個韓四，你知道中國人中共嘅嘢 講一套做一套， 講一套做一套嘅啫，咁樣誒等於好似。昔日嗰陣時候，嗰啲所謂嘅甲派啊、黃光啊，咪又講過一啲類近咁嘅説話、你到最後尾，你睇到喺成個嘅特首選舉當中，你睇到如何阻到盡啦、咁樣。嗱，依個我明白嘅。事實上，我都唔否定依個行四點咧，究竟係一個姿態嘅嘢啊？ 喂，你講咗我當真嘅咯喎，其實 因為係實質嘢啦。但係嗱，依個我嘅分析，一陣可以詳細啲分析。其實呢個韓正呢四點裏面咧。是其實隱含住，我覺得是國內的政治形勢是有變化的，是有變化。 特別是張德江交了權，肯定他就會將左的責任懟曬落去嗰度。 嗱，呢個其中之一啦。其實就因為咧，點解咧？嗱，你無論如何都好，中共始終有個體制喺度嘅，個管理體制嘅。嗱，而家咧係真係換咗人，有機會。嗱，我即係話有機會，有機會咧就係韓正對於嗰個成個香港政策。那個的可能因為政治的需要，好似講撇清關係，亦都另外一樣嘢，大家看到的依、這個嘅中聯辦事實上是大換血的，林武走了， 黃志文， 黃志文 藍鐵牛，林武就離咗職啦，盤踞咗十幾年。 第二，其實咧，逢親政治咧，一個國家的政治咧，你唔係淨係睇香港，你要睇埋佢成個可能嘅所謂嘅外面啊、中美啊嘅貿易啊諸如此類呢啲嘢。事實上一陣我哋會有一節講中美貿易，中美貿易係都會影響香港嘅。嗱，你睇到嘅， 有絕對 係有機會。韓正呢一個四點係咩嘢啊？係就係中美貿易當中涉及到嘅所謂嘅香港嘅關係。 因為點解？香港嘅角色， 香港嘅角色 係啊。 你之後你習近平咪即刻又講支持香港成做呢個創科中心 係啊。 嗱，呢啲你可以一條線睇下嘅，即係話。其實嗰個中美貿易戰可能好微妙地係影響埋香港， 我覺得一定係 嚇。 所以我就係話咧，好多時呢啲叫做即係永遠都係咧，即係跟風就方死企錯隊，跟車就太貼， 嗯， 就跟咗上一架車， 嗯， 就張德光揸嗰架車， 嗯， 即係你有陣時你能願個特首唔出聲，如果你一表態嘅話咧，我唔相信共產黨除咗香港的特首的地位是不是低過中聯辦呢？如果是這樣，你就自然會擔心這個部門打我小報告，那個部門督我背脊，現在就是林鄭的處境、但是如果香港的特首的地位等同一個副總理級的話、就算是中聯辦打我小報告，那又怎樣呢、是不是先？是不是如果我那樣東西我是有個理據去告訴人告訴上面的，我為什麼要這樣做的， 同埋咧， 呢個就係一國兩制嘅精神啊嘛！ 呢個就係我講我話，我覺得七七七咧，實在係太過個姿態太低， 點解咧？因為 以為咁樣可以 please everybody。 係啊，但係其實咧，我想講中共嘅體系當中咧，你坐喺嗰個位咧，佢點都要尊重翻你一啲嘅你個位置上面你所擁有嘅權力。 你嗰個制度上嘅權力， 制度上嘅權力嘅。啊、你而家就係你自己猛咁讓啊！我覺得呢個七七七咧，猛咁褪後，猛咁讓步。 同埋你其他人湧出嚟去講，譬如 even 譬如你話大灣區啊，大灣區人啊，冇香港人啊，啲咩契弟蔡冠森啊、洪慧文啊、梁振英啊，班咁嘅契弟。嗱，結果啲人就會當咗嗰樣嘢係政府嘅立場噶啦。你唔好一般市民嚟講，其實佢唔會分得咁清楚。阿爹呢個洪慧文咩料噶？邊、條線噶？係咪福建幫啊？佢當咗係，因為佢有前海嘅咩 CEO 嚟噶嘛？佢係 其實你係香港特首，你要揸翻莊啦呢啲。 喂，你大灣區點解唔係你揸莊啫？點解係梁振英揸莊啫？而家 唔係你 exactly， 你而家喺下低喎。你依個香港特首 億撥款何套係政府我哋俾嘅，其實係 下低 關羅范招婚咩事啊？ 下低就鬼咁多呢啲嘅人咧，就根本就唔關事嘅人咧，就喺度猛咁講大灣區人，大灣區人， 因為佢要吹啊嘛，因為個計劃出台啦嘛。国务院啊，嗰、个计划啊，而家估计五月底会出台啦嘛，大湾区规划，咪成班友喺度咩咧？扮做嘢啦，邀功啦，博做呢个第一个去行先一步去叫做嗰啲咩以前高中状元咧，如果最先去报喜讯嗰啲咧，就有打赏噶嘛，系啊，所以最先啦，嗱呢啲就系咁样， 第二个冇噶啦， 冇能力无事可为嘅一班咁嘅建制派嘅垃圾。實際上就係靠咩咧？就係、靠做呢啲咁嘅嘢，叫做慢打落。然後咧就係、扮做嘢博出位，然後就等人覺得佢哋好重要。實際上大灣區規劃，我想問一下蔡冠森、洪慧文、梁振英，你哋有任何嘅參與，你哋可以影響得到嘅咩？係咪啊？ 呢個係政府項目嚟 嘅，判上判上判判咗出嚟，走去做 PR 嗰班友嚟嘅啫，其實係 呢個其實係三地政府個項目嚟， 關你哋咩事咧？其實係 我真係唔明白，依個六八九又成立一個咩？ 佢仲有一間公司啊， 成立一間公司， 又最近又開拖鬧啊，林卓廷啊嘛， 啊 林卓廷趌佢啊嘛，喂呢、這個係侵你問我 啊， 如果我係林鄭月娥，我第一件事就會同上面投訴喎、啊。其實 喂啦，你 而家邊個管緊香港先？ 喂，你嗰個成為咗發言人咁啊？六八九大灣區， 大灣區呢樣嘢，如果揸莊嘅係香港特區政府 啊。 係嘛？我想問一下，而家規劃未出台，亦都未有任何嘢由特區政府公布。如果根據韓正嗰四點指示嘅話，係咪應該由林鄭月娥公布啊？ 係啊， 點會輪到呢班咁嘅垃圾？咩蔡冠森啊、洪慧文啊、梁振英，我估後面策動嘅都係梁振英啦。係嘛？政協系統嘛。點會由呢啲班咁嘅垃圾出嚟喺度吹啊？ 呢個人係政協副主席啊嘛， 六百幾家。佢咪揾呢啲咁嘅垃圾出嚟一齊喺度吹咯、 啊。 喂，你係共產黨，你都知咩啦？梁振英吹得的香港人就调转睇噶嘛，一定是扑街嘢嚟噶嘛。 唔系所谓大湾区， 你点会搵个 sales 嘅啫？真系 sales 就得， 大湾区 sell 亲嘅都屎啊！ 系啦，你大湾区嗰个规划都未出台，就因为呢啲咁嘅人喺度吹咧，就令到成 件事开晒拖啦，已经系 啊，即刻开拖， 开紧拖噶啦，已经系。所以你话 呢个咪一个推销嘅问题咯？成件事又系一个推销问题啦。 你成个政权咁样散发嘅权力。你唔好賴話香港人話梁天琦話泛民戴耀廷啊等等，係你自己將個行政主導嘅權力自己碎片化，然後令到個特首冇權威啊嘛。如果好簡單，我就係話以前彭定康，頂會唔會整個英國呢個執政保守黨嘅發展大臣走嚟香港吉吉吉吉，話俾人香港人聽嗰個新機場應該點起啊？或者？呢、這個英國首相府派個陰差嚟香港，就話香港嘅呢個民主選舉應該點做啊？係唔會噶嘛？所有嘅嘢都係彭定康公布噶嘛？都唔係彭定康添啊！甚至去到後期係陳方安生添啊！彭定康係 backseat driver， 根本就唔輕易企喺台前。除咗政改，其他內部嘅嘢全部一律由 陳方安生、 曾蔭權同陳方安生講、啊。喂，如果你學到人哋半成啊！個特首就唔會咁渣啦，俾人叫做妹仔啦。呢、這個妹仔化其實就除咗佢自己之外，第二個原因就係因為已經習以為常。你諗下一班咁嘅垃圾喺度，有葉國軒呢啲垃圾，有譚呢、這個上次話咩結束一黨專政，譚耀宗，係咪？再加埋呢啲洪慧文，你睇佢個樣子，梳小平頭、肥頭得意呢啲，十足十嗰個一馬案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貪污嗰、那個。即係立吉嗰、那個，姓劉嗰、那個啊， 真係兩兄弟咁嘅樣嚟嘅，見到都作嘔啊！你揾個 sales 嘅好心，你都揾個好樣啲啊，一個大爛財咁嘅樣，走去 sell 呢啲咁嘅嘢。所以我就話咧，你有呢班咁嘅人咧，你嘅香港一國兩制行政主導咧，係冇可能實現嘅，根本係，因為佢哋實際上表面就幫中央扶植香港特區政府，客觀效果係咩咧？其實就係將特區政府踩喺佢哋腳下邊。我哋先休息一陣先，翻嚟再講呢個中美貿易戰中方大勝呢個 大勝啊！ 喺母親節同父親節期間推出三款一加加韓油煎燒套餐：肉眼、超薄切半白肉、牛柳、小肋骨、後三角質肉同埋福心肉，幾個唔同質感味道嘅部分，每套都係298元起。而家凡購買任何套餐一份，仲送你雪龍湯一包，買滿500元仲可以免費送貨添。即刻上人民超市同韓油快遞網頁訂購啦！優惠期至6月20日。韓油。